你扮鬼脸，绿色是你脏脸，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什么梦陪你入眠。台北下了一场雨，停在傍晚五点，可以倒换日线，无论多遥远，我会在思念的花园。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一封封我都知道叫做牵挂的邮筒。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有座桥会跟你相逢。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听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回答六色彩虹统统存在我心中，要洒在下次我们见面共享的天空。当想念滋味我都为你唱过每一种，重逢才更令人感动。 想着你的脸，空虚

该来的都在路上，挥别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逢。我们不可能完全忘掉曾经的事情，能做到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你去接受那个你，接受了面对了才能够真正的放下，然后迎接新的未来吧。好了，暖暖的继续来听歌。 我听见你的心里指引，淋场雨挑战我做回忆，从陌生一路走到熟悉，是我曾拥有过最美的飞行。 小时候的小小英雄的希望也 随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会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我们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的歌感到了苦，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尝试，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歌歌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半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这浮屠。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问起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月光。魂习惯了独，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尝试，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 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哥哥也免得哭。相遇的人呀，我只是过路，别吝啬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青山，荒烟奔放，不肯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很棒的文字分享给你听。当你还是一只猫的时候，记得你的目标要成为一只虎。当你成为一只虎的时候，别忘了你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自己。满满的正能量哦。 问自己白马，并不复杂，这飞机的折返。 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要点解读之二。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于本月一号施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好条例的精神，应当把握好以下要点。一、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及其分管负责人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监督考核机制，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完善风险因素辨识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大安全风险及其管控情况、重大事故隐患及其治理情况要按规定报告有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对不同类别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二、推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

有头，绝不回头，也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念头，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请不要流泪。 就走，不要回头。 道是真爱的味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停止，如此一开始要。 树之美，修气质佳用。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春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刚才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哈，是说对方脸色如果变了，就说明你的玩笑应该适可而止了。似乎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这一点是很可怕的。我们要知道换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你的玩笑已经开过了，你要知道对方已经听得认真了，他的脸色都变了，你如果继续的话，只能说明你太不懂事了。开玩笑一定要适可而止。今天有没有开什么比较过分的玩笑呢？OK， 继续来听歌。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爱心中的花蕊，采花风采蜜一去不回，爱真不值钱，你许情假意我也跳舞纷飞，雪也阴乱乱飞，走路昏沉，脚步太沉重，何妨等我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又不爱谁，早已我断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去寻觅，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在什么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归去，别多好话变成烟鬼，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有花 说法是这样的，易怒的人都很敏感，敏感的人都很好强，好强的人都很固执，固执的人都很单纯，单纯的人都很天真，天真的人都缺心眼。是这样吗？天真的人都比较缺心眼儿，有些问题看不出来，或者说别人说话有点听不懂，记性不好，不记仇之类的，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但是从易怒的人很敏感开始，一直到天真的人都缺心眼，绕了这么一大圈，应该很多人都是容易躺枪的。把心态放平和一些，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软肋，或者说不一样的缺点弱点，你知道是哪里不好，然后才可以变得更好。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好久不见你淳朴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不思量

想的命令。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们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听这样的一段话，如果要结婚，一定要找一个在他面前可以尽情做自己的人，可以是素颜、马尾、邋里邋遢，他不在乎你零星的痘痘，也不在意你一顿吃三碗饭加一个鸡腿，他能容忍你的喜怒无常，偶尔粗暴，他喜欢你在大街上笑得直不起腰来的样子，无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他还是爱你如初。要结婚的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了吗？祝我们都能找到。好了，继续来听歌。 我有一首歌，请你听一下，你在那个夜晚风雨的陪伴下带幸福回家。我有一个梦，请你听一下，梦见在玩耍，还有儿时一世的木马，想问你好吗，好想好久没回家，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别为我记挂，我一切都很好啊，就算累了也不算勉强，想问你好吗，度日如年的牵挂，只想知道海的那边还好吗，不管海有多么大，心总是割舍不下，眼泪落下，说声爱你，妈妈。我有一首歌，请你听一下。

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刚才这首歌来自常爱飞，宠我多一些。对你来说，怎样才算非常宠着你呢？可能是想买什么就给你买什么，可能是想吃什么就会大老远的去给你买，或者大半夜起来给你做吃的。不管是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还是女人对男人的宠爱，再或者不是爱情，而是友情啊，亲情啊，

这一段路程对你而言实在太遥远。